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249， 欧元对美元 1.056，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 港金报17,05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42.2美元，港汇指数100.2，升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咧，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佢一个好老师，佢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佢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将于2022年6月1日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同限飞区的条文会同日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11月30日。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同了解安全资讯。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李有宝女士啊嘛， 你是边个啊？ 我是国家联络办公室周主任，我接到广东省公安局委托，你因为发布虚假疫苗资讯，需要你配合调查。 我没有发布虚假资讯，你有没有搞错的？ 我们国家机构是不会随意冤枉你的，我会将这个通话转播去广东省公安局，你跟他们解释吧。 李女士，我是广东省公安局刘华检察官，我给你一个连结，你将资料输入去作审查用。 需要银行账户号码和密码？你们是不是骗人的？ 我们是公安，不会骗人的，公安局有你的通缉令，你自己看 看。真是我来的？ 你马上输入资料，你都不想坐监的，我同事将会约你会面，如果你不想被拘捕，我按他的指示做吧。 李有宝，我是广东省公安局陈科长，为了暂缓你的通缉令，你需要将20万港币转去大陆厂商银行专案户口入面，你写下号码啦。 是，好，知道。 网上银行号码和密码我全部都知道晒啦。李有宝，你户口入面的钱就是我的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即使骗徒讲得出你的个人资料，传送有你相片的拘捕令，或者是传送他的执法人员证件都好，这样是不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的。因为骗徒可以透过公开的途径、保安的漏洞和不法的手段去获得你的资料，而真正的执法人员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是不会透过电话索取你的银行账户资料和密码，更加不会要求大家缴交保证金去做资产审查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千祈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你的个人资料，或者将你的个人资料输入来历不明的超连结入面，亦都不要将你自己的电话卡插入去来历不明的手提电话入面使用。 有我个人资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今 木水火土边个行先呢？ 咦，瑞文，你学紧五行术数，定还是睇紧日本嘅月历 plan 紧去旅行先？ 唔系啊，世杰，听讲呢排有个天文现象，我揾紧啲资料啊。 诶，今个星期我正正就系请嚟香港太空馆嘅团队，讲下呢个香港都睇得到嘅天文现象——行星连珠。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讲下泥滩保育。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我對面的是一個、我認識他很久了的名字，那終於認識的，我們同祖宗的，我們都是姓鄧的，是的，粵劇名伶韋俊輝。 達志哥哥你好。 你好，那今晚我們說什麼呢？舞台面對疫情的無奈、啊、 是。 是的，輝輝。 是。 說說給我聽，你過去那兩年多怎麼無奈發生，因為你是做舞台，即是粵劇是舞台的嘛，那你不可以拍電影咁拍嚟嚟放噶嘛，所以你一定你冇舞台俾你即係演出嘅話咧，就根本演出唔到噶啦。 係啊，其實呢兩年咧，對於我哋粵劇界嚟講嘅衝擊都好大嘅。 係， 因為第一咧，一有咩事嚟講咧，娛樂係首先係首當其衝先嘅。 一刀切。 是啊，一刀切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没有娱乐不会死的嘛、嗯、你没有饭食就会死，是不是？ 但是人家做娱乐的人都会要吃饭的嘛。 是啊，但是看他们觉得呢，市民不看娱乐呢会没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用娱乐来做我职业呢，我们就很惨 了。舞台来讲呢、即是你们是粤剧啦、粤剧之外亦都有是做舞台剧的， 是 亦都有做话剧的，有舞蹈、音乐的演出， 是 都很惨的，全部停晒，这样怎么办啊？叫他们 我自己嗰個業界咧就好多轉咗行啦，即係呢年幾兩年咧，咁有啲比較細啲嘅妹妹仔啊、小朋友啊，咁佢原先就一腔熱血咁樣嚟到入行啦，咁但係經過呢兩年咧，咁好多咧都已經係去轉曬其他嘅職業啦，咁樣嚇，咁啊變咗。而家好难号召佢哋翻嚟。 哇！前功尽废咯，咁样。 都可以咁讲，因为点解？因为佢哋唔敢去搏啦，因为佢冇保障嘛。你知大家做娱乐系冇保障嘅。 系。 吓、啊，即系你系得啊得唔得唔得咁样。咁但系环境唔得，我哋呢世都未谂过噶嘛。咁但系 钱都有得做嘅，睇做咩嘅啫。咁即系以前就系话，哦，睇我系排到第几个角色嘅啫。 系啦，冇错。 你排你即系做。即係你睇你做邊一幫嘅啫， 即係唔會全零全停噶嘛，未諗過噶嘛，咁所以以前係全職投入咯，咁但係而家經過呢兩三年咧，大家都唔敢啦，即係唔係啦，揾翻份工。 或者揾翻第二啲工啦，佢哋揾咩工啊？有咩工做咩？ 咁有啲嗱，其實而家好多咧，佢哋都有啲大學畢業㗎，咁佢哋都會或者揾翻啲寫字樓，你知寫字樓翻日頭㗎嘛。咁以前咧我哋演出嗰陣咧，好多時都係夜晚黑啦。咁佢哋放咗工就會嚟演出咯，做戲咯，演出做戲咯。咁但係咧自從疫情之後咧。咁有一個現象出咗嚟嘅，就係我哋咧業界咧好多時咧會做咗日頭啊，即係演出咧會安排日頭做， 喺點鐘之後冇得做。 係，因為呢啲人咧習慣咗咧日頭出街啊。咁咪好多時夜晚黑咧，而家你覺唔覺得而家啲人早咗翻屋企啊？ 係啊。 同埋唔願出街嘅，包括我自己都係 慣咗啦，已經 係啦，慣咗啦，咁啊變咗咧，咦？咁有好多時我哋禮拜六禮拜嗰啲咧就會。搬咗去日頭度做啦，咁有時有啲活動啊都會日頭做，咁啊變咗有時原來咧，以前咧禮拜六禮拜日頭請人就易啲嘅，而家咧我哋平時日頭請人咧就難啦，即係因為過要翻工啊，咁佢哋未必會請到假嚟到去演出咯，嚇。 哦， 咁即係其實影響好大喎，對成個行業嚟講。 其實係嘅，冇乜安全感嘅。對於我哋做舞台劇嘅人嚟講咧，嘅演員嚟講咧，因為一停咧就真係停曬嘅。呢、這個自己都控制唔到，個環境又唔到我哋去諗。咁總之話一停就停曬。 其實今年年初嘅時候，即係喺呢個農曆年之前咧。哇！你仲係好興奮咁，即係同我有幾個劇你會做喎、 啊。我仲約曬你睇戲，記唔記得？我飛都買咗啦。 帝女花係咪啊？嗰、那個唔係帝女花， 係 任白係帝女花。即係帝女花，佢有唔同嘅人去做帝女花，即係有啲後生，有啲老官咁咧。總之咧，係唔同嘅團咧就去做帝女花。咁啊，但你啲飛都位都安排曬俾我噶啦。 係啊， 一個命下咧。哎呀，做咗一日咧，第二日就冇得做啦。 冇錯，我哋咧啱啱年頭咧，我就即係參加一個一個團咧， 陳善之 係啦，阿 Jo 啦，陳善之啦，咁同埋吳國亮啦，咁搞嘅帝女花嚇咁樣，咁就係唔同人演出嘅，即係唔同老官啊，唔同文武生啊，唔同花旦啊，即係大家係溝聯嚟到拍檔。咁我好記得咧，我記得嗰陣係一月七號封館啊。 嗯， 一月七号封馆，咁喺一月 六号仲做嗰日， 其实咧好突然噶，今次封得，我记得咧，我一月一号元旦仲好开心啊，大家都又开 party 又成啦，咁样，咁啊到三号咧就开始，咦，有收到啲风声话，咦，可能会限聚喎，咁样，咁啊直到五号一宣布咧，哦，原来系。七号限聚，七号呢个系停演封馆，咁啊个导演咧即时喊啊，因为点解咧？佢哋要入境啊，佢哋六号做第一场，六号做第一场咧，咁就四五号已经入境，咁我哋都准备去入去整箱啊，安排自己啲嘢啊咁样嘅，咁啊但系咧好啦。到佢搭好曬景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這個五號咧就宣布，就七號， 七號就停啦， 停啦。咁六號做定唔做咧？咁我就唔係參演六號嗰日嘅。咁六號嗰日咧，應該就係阿藍鳳姐啦，同好似係李龍啦，同阿梁少明咁嘅嚇，咁樣咁啊，龍哥佢哋做，咁就咦？佢哋我就問佢哋打電話翻去，哇！咁聽日到底做一唔做啊？我真係好想喊咯！我聽到佢哋話唔即係唔知啊咁樣，因為全部咧一搭嗰啲景咧好辛苦啊，入境都入咗三日，排佢哋排咗一日，咁剩低聽日開後日刪，到底做唔做啊？咁終於都係做，佢哋決定做，因為。因為其實 上一日都做， 係因為我哋排咗都好耐啦。咁之前做宣傳功夫做咗好多，咁啊 Jo 佢哋都做得好俾心機去搞嘅。其實大家都咁真係一學眼淚啊！嗰次咁變咗咧，但係嗰日士氣好好嘅。六號嗰日咧，咁就我哋自發性話：，誒唔得，我今日要翻嚟睇戲，雖然我冇份。咁導演其實都話：好啊，好啊，希望你哋翻嚟，因為我哋要翻嚟支持。咁買咗飛嘅觀眾一定嚟支持啦。咁嗰晚好感動。咁導演出完之後，導演話：請曬我哋今日嚟齊嘅周世顯同長明公主，同埋所有嘅演員都出嚟，冇份做都出嚟謝幕。咁當我行出去台嘅時候咧，真係激動到咧，即係會喊咯，即係好慘喎。咁同埋大家都好想去做，但係呢次三館之後咧，唔知幾時再開啊。咁同埋大家都冇諗住，以為可能係一個月，即係可能封一個月。 咁啊，諗住即係今次真係越耐好耐咁。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個製作咧，就喺二月跨年嘅跨農曆。 我記得啊， 我又 係 約咗你，我約曬你睇。咁同埋咧，咁當佢嗱帝女花刪咗館啦，咁啊冇得做啦。咁呢個係事實。咁啊刪幾耐咧？咁佢當時嚟講話，好似唔知兩個禮拜定廿一日。咁啊，系未到呢個農曆年嘅，咁啊仲喺度爭拗緊， 有冇花市行啊？大家咁啊，有冇戲睇啊？咁啦，咁我就好緊張啦，即係我日日好忐忑啊，即係瞓唔到，日日喺度諗，因為點解啊？因為我二月嘅製作咧就係、是、啊喺西九啦，咁啊又係翻做十五場嘅戲啦嚇，咁咧，咁因為咧我哋啲朋友啊送咗好多花，咁我哋嘅布置就係用曬蘭花去布置嘅成個場。咁啲蘭花你知啦，唔可以即刻買嚇，呢個禮拜買，下個禮拜訂嘅，下個禮拜擺出去噶嘛。咁你要早一個月咧去種嘅，去種啲蘭花入盆啊，種咁樣種得好靚。然之後咧一個月之後咧就搬去劇場。咁咧嗰陣時咧我要處理咧嗰陣時我已經係。剩低三個禮拜到啦，其實我啲蘭花全部已經四十盆咧，咁啊好彩花場花場又好好啦，老闆娘咁啊好支持我，咁啊佢話你擺咗喺度先啦，睇下點先啦，咁我四十盆花就冇擺咗喺度，咁啊擺到直到喺度，哎呀求神萬佛開得啦開得啦咁，終於大家都知啦，最後都開唔到啦，開唔到又過年啦。咁啊，好彩又過年嘅，咁啊冇花市行咯。 啲蘭花出嚟送俾人， 我四十盆花點咧？唉，咁我又好彩咧，咁啊有個 uncle 好啦，跳出嚟噶，輝輝，你係咪好多蘭花？我係啊，我都唔知點算好啊，自己都擺唔到咁多。跟住佢，你我幫你買十盆啦，我送俾朋友嘅，反正我過年都買花，咁又送十盆。過去俾呢個朋友咯，咁啊，終於咧喺過年咧，我戲啊冇得做啦，但我就做咗花爐啦。因為點解花爐？我要服侍啲蘭花，因為四十盆，我又唔想掟喺度咁嘥。咁啊，逐個打電話俾朋友，有啲送咗俾朋友啦，咁啊自己有啲翻嚟擺啦。有啲朋友又好好嘅，聽見我有咁多盆蘭花，又幫我買翻嘅咁樣。咁當時嗰、那個花園裏邊嘅個老闆娘就話你可以擺喺度啦，我當回收啦。咁我唔好意思嘅咁樣。咁如是者咧，我就處理咗呢四十幾盆嘅蘭花啦。 終於就係即係啲忙就唔係上舞台做戲啦，就處理蘭花。咁但係嗰時真係好失望嘅，其實真 係。 係啊。第二花我又冇得睇。又跟住咧，你個即係做翻十五場嗰個香港 夢。香港號又冇得睇。 係啦，香港號又冇得睇。哇！我哋淨係幾失望啊！即係唔係淨係你啊？即係你當然你係主角，你會即係失望啦。我作為一個觀眾咧，其實我哋都有期待噶嘛。因為朋友一齊去睇喎，仲冇得睇。 其實係嗰個心情咧，我諗大家都好明白咯，好無奈啊！即係停曬咧，仲有咧，最慘就係因為我哋嗰個行頭咧，唔係話啊開翻就開翻噶嘛。即係譬如你餐廳，我通知你，下个礼拜开翻啦，你呢个礼拜都要买料啦。 买料，好多员工可能唔做啦，烂翻啦已经。 咁但系 转行啦， 但系我哋啲仲惨嘅，我哋要一个月前要准备开飞房啦，做宣传工作啦。即系譬如而家你哋话下个月开翻啦，咁我呢个月都做唔到嘢噶。 你仲要重新再练过咧？ 系啊。咁你下个月开啦，我唔系下个月开就呢个月啊。你话开我即刻可以开到飞房卖飞嘅，因为我仲要做宣传工作啦，所有之前嘅海报单张印过晒啦。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嘅损失之一嚟嘅，因为我哋我两次噶啦，我个香港号。我第一次的香港号又是要延期的，那些海报刚刚送到我家，我都未得出街念，已经要抌晒了。跟着第二次又是了，刚念了上去，跟着又说没得做了，我又拎去抌了。哇，即是那种心情呢，看着那些飞又要抌，因为我的飞是一张张那些实体飞，又要去抌了。咁你真係好慘咯，嗰種感受。 唔係我完全明白啦，但係當時我見你咧，雖然係話無奈，但你都好硬淨咯，見到你個樣子其實都。 係嘅，因為咧有兩手準備啦。咁第一我自己係即係一班之首啦。咁如果我冧，其他下邊就會冧咯。即係我唔係。唔輪到我怕啊，因為我要處理好多事啊。 一班之首，因為呢句話真係好犀利啊！即係能夠做一班之首，即係你領即係領隊，領住即係成班弟兄姊妹一齊咁。即係我唔知道有幾多人係即係依靠即係舞台上面嘅演出嚟即係食飯啦、啊。 其實都多㗎，咁佢哋一聽到嗱，我要處理好多嘢嘅，當一班要停咧，咁佢哋好多時都會嚟問。 会唔会继续做啊？可唔可以资助啲粮先啊？几时会开翻啊？ 政府有冇资助咧？对你哋 冇噶。 完全冇， 完全冇啊！咁咪要睇个老板，我哋个老板啦。 点解佢哋冇即系嗱，即系舞台演出演，即系舞台演出嘅人 吓， 都系即系佢哋都系呢个系佢揾食嘅渠道嚟噶嘛。 系啊， 咁有啲其他行业有啲资助，点解舞台冇咧？ 唉，呢样嘢我都唔知啊。 系 系呢样嘢，好似我哋自雇人士咧，我哋自己搞掂嘅啫。 哦，即系当系照顾人士嚟。 系啊，即系点讲？因为其实香港嘅粤剧团体有好多嘅，有真系好多嘅，即系不过可能系观众比较认识一啲大嘅剧团啦。咁其实大大小小剧团咧都好多嘅。 系。 咁啊，变咗咧好好无奈咯，即系啲手足咧冇公开，咁点咧？咁又要安置佢哋，安排佢哋，即系譬如有啲可能。要申請呢、這個賠償啦，或者又要報俾政府聽嘅資料，即係佢哋有啲冇嘢做啊、失業啊咁樣點樣做咧？咁變咗我哋百和嗰方面亦都會同政府溝通啦，即係喂我哋啲業界點算啊咁樣，咁變咗即係你係冇得諗自己先咯。 嗱，你講到呢度咧，令我諗翻起咧、 嗯， 曾幾何時咧喺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嗯，就係、是。方即方艳芬仲系花旦王嘅年代咧，咁啊佢真系我听过一样嘢咧，就佢啲人冇嘢做嗰啲即系啲舞台嘅即系唔同种类嘅演员啦，咁啊佢就喺佢屋企咧 食饭开饭咧， 就系开饭， 系啊， 就流水席，即系冇公开嘅咧就嚟食饭啦，一家大细， 系啊，真系噶， 即 系 好犀利咯，即系嗰个情况。嗱，我哋只歌先吓，嚟只歌之后，我阵翻嚟同你再倾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先嚟只歌，就系吴英美、韦俊辉合唱嘅《纷飞燕》。 嗯。 Thank you.

它们会经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而更微细的纳米塑料亦都可以透过呼吸深入肺部进入血液。这些塑料对于呼吸系统、脑部、肝脏、肌肉以至胎儿可能造成的坏影响，虽然目前仍未确实知道，但都是科学家所担心的，亦都是研究的主要方向。减少使用不必要的塑胶用品和妥善回收塑胶废物，是避免不能预见的微胶粒伤害我们的唯一途径。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今日听咗好多字啊，银啊，即系话升翻上嚟，企得稳，有机会至一个更高嘅位咧，咁你咪值得继续揸。但如果走势系冧嘅，弹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系反弹咧就走为上着。 佢银啊嘛，佢唔系跟住大市跌，咁你坐住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半至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不少餐厅冬天的时候会在户外座位提供暖炉， 不过为了减少能源浪费，法国最近就禁止再在露天座位用暖炉，饮食业界担心会流失顾客，打击户外用餐文化。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梨木树村杨树楼进行围封检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好了，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回来呢，我和辉辉韦俊辉呢继续讲这个舞台面对疫情的无奈。那你们粤剧粤剧中人咧都饱受煎熬啦，即系呢段呢几个月，即系呢两年几以嚟，真系好惨啊！真系 系啊，尤其是我哋神功戏啊，先讲神功戏啊，三月廿三即系呢个天后诞 啦，系啦， 大家都知道 好重要噶嘛， 好重要，因为香港系个渔港嚟噶嘛，以前 系啊系啊， 咁天后诞咧系保佑好多啲出海嘅渔民翻嚟啦，咁样 海员啊， 风调雨顺啊，咁噶嘛，系从来唔会停嘅， 系， 但系而家一停，夹埋今年停咗三年，我自己入行今年都入行咗四十年。 从来未试过， 从来未试过三月廿三， 乜嘢环境都唔会停噶啦，系 系冇错，系真系，但系停咗三年啊，真系停咗三年，系都几大一个冲击。 嗱，咁我又问下你啦，即系你面对咁大个冲击啦，其实咧，即系好多嘢系我哋唔知道噶吓，即系当你咧话哦，政府叫你哋 cut 咁一刀切咁啊，咁但系又话啊可以做翻啊咁咧，咁其实咧再做翻戏嘅时候咧，你哋面对嘅好多问题咧，其实政府唔知道，社会都唔知道，但系你哋知道嘅啫，系例如边啲嘢咧？其实海报嗰啲我明白啦，飞啊啲各方面点嘅情况，即系票务嗰啲嘢， 重组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嘅劇團咧係比較特別嘅，即係大家其實團團人都係嗰堆人嚟噶啦， 係 因為大家都係你幫我幫你咁樣啦。 你唱完呢個團就唱過唱嗰個團咁啊。 咁但係當我哋譬如停演咗啦，再開翻啦咁，但係面對嘅咩咧？舊年停咗嘅全部擁曬今年，咁。但是原先人哋之前订咗今年嘅期，又未必俾你补到噶嘛。 咁啊，好啦，劇場嗰方面咧就爆到七彩啦，即係之前嘅有 booking， 之後嘅補啊補咁樣。基本上咧，你話俾我開翻，我要有劇場至得噶。好啦，到你有劇場嗰陣，我又要啱啲演員喎、啊。啲、演員個個唔係咁易 book 噶嘛，你知我唔係開個人演唱會，我為俊輝得啦，我跳上去我唱到啦，咁我都要音樂噶。咁但係我哋而家唔係開演唱會添，即係一團人幾十人，我去邊度？即係我要揾到六個主角台柱，六條柱，跟住又要揾其他嘅夏蘭啊、梅香啊嗰啲咁咧演員咁都要噶，咁你點樣去揾呢？咁咪好難籌組，籌組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問題。咁地方場館亦都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嘅問題。咁我哋組織一班戲係經過一年前去籌組，即係唔係話我三個月我做啦，你得唔得閒啊？咁唔係嘅，唔係嗰樣嘢。 明白啊，完全明白啊。 係一個 唔係話你做會做得到嘅，因為好多要好多方面嘅遷就啊，各方面。 最快都要一年前， 係 即係一年前啊！我一訂你一年前，出年嘅今日啊，得唔得閒？好啦，定曬日子，勾曬啲人準備。咁你跟住半年之前又要開始排練啦，嚇 book 人排練啦，開始。宣傳咧，三個月之前又開始宣傳啦，一個月前賣飛啦，係好多工序嘅，即係唔係話你停咁就停，即係你一間酒樓啊都要 call 翻啲員工嚟翻工啦，何況我哋要做宣傳，又要之前賣飛。 賣飛嘅情況係點啊？咁樣 賣飛而家就算開翻都有一個後遺症嘅，咁嗱以前我哋通常。我哋劇團開咧就係、開賣早個半月前就開始賣飛啦。係、咁兩個月前就開始做宣傳啦。係咁做定宣傳半個月之後就開始賣飛。咁但係咧，而家咧你睇唔到飛房嘅反應嘅，因為啲觀眾咧，都唔知你會唔會停，唔好買字啦，費事退飛。因為點解咧？因為之前舊年年頭嗰啲飛，我而家仲有朋友都未退到。 是政府嗰个票房嗰个记录， 票房啦，同埋因为你最近呢上个月就开翻啫嘛， 系 只开翻啫嘛，咁佢正常嘅票房只人做嘢啫嘛，咁你拎住张飞你要几个月，佢停几耐，你咪拎住张飞几耐，你边度人同你做嘢咧？咁啊变咗好啦，啲观众咪好惊，即系觉得以为唔好搞啦， 唔好先啦，到先算啦， 系啊，系啦 ，walk in 系冇错啦，即系好似食饭咁啊，到时得闲我只可以啦咁。 冇订嚟做咩事啫？随时亦都冇得订吓， 分分钟佢银包里边可能系三四张飞都等退啊。 系， 咁呢个就已经系我哋而家嘅后遗症。咁所以而家我哋开飞房系睇唔到嗰个销情系点嘅，即系你估计唔到啦。咁你又系忐忑咯。系嘛？咁你可能哇，可能你臨場會爆，但你又可能臨場唔爆咁咯。 聽下都攰啊！ 係，但係以前我哋唔係噶嘛，以前我哋開咗飛房兩個禮拜就反映到噶啦。咁可能兩個禮拜已經有七成啦，咁臨場有兩成啦，我哋咪九成啦。即係可能我哋會咁樣係習慣咁樣去 run 呢門嘅生意又好，事又好咁樣啦，係咁樣做嘅。咁但係而家咧係睇唔到咯。看不到咯，好冒险咯。 嗱，我哋讲唔好讲啲无奈嘅嘢啦，即系讲啲真系前瞻嘅，嚟紧啦。OK， 即系你点都要过去嘅，你就 OK 一二三包埋一齐抌喺后边。咁但系你前边又点样行咧？ 前边就犀利啦！佢突然之间话俾我有得做翻咧，咁我又嗱临咧，即系去组织啦。即系因为我自己八月咧，咁亦都因为。青年同行基金咁樣就係主辦一個劇咧，就係呢個係回歸呢個25周年啦， 即係同政府有關係嘅， 同政府有關係嘅， 政府嘅活動嚟嘅， 紀念演出啦咁樣，咁咧一早係三年前訂咗呢個期嘅，係八月，咁啊成個月嘅30几场，咁一早係諗住。做一個咧係有意義嘅戲嘅，即係勵志性嘅。咁直到舊年年尾到啦，咁見到香港咁樣嘅疫情啦， 咁又經過咁多風風雨雨啦，咁主辦機構就話你哋可唔可以製作一套咧係勵志性嘅戲， 正面嘅 正面啲，因為我哋之前咧香港浩演製作咗一套啦，就係、是、你都嚟睇過啦，我邀請咗你，就係、是、講疫情嘅，就係、是、響個故事背景就係發生喺四五十年代啦。咁、今次咧我就今次我就將呢、這個 即係我哋喺經歷過咁大嘅深淵啊， 係啦， 係啦，重新出發嘅， 係啦，係啦，咁啊，因為今次又開翻館做戲啦，咁啊，舊年咧年尾咧就其實舊年年尾都幾好嘅，即係未有而家第五波之前咧係幾好嘅，舊年年尾即係大家都一哇真係 等緊，係 啊，即係見到彩虹噶啦， 睇戲你又恨睇戲，做戲嘅又有得做戲， 咁所以咧已經滿懷熱血啦，咁啊主辦單位話喂不如搞翻套咧開心心嘅有鼓勵性嘅，加上咧年紀嚟啦又之前有好多運動啊，咁又跟住又而家有好多疫情啊咁樣，咁啊但係已經靜止落嚟，已經係不如搞套咧大家開心心嘅，亦都用呢段時間呢兩年嘅所發生嘅事，就擺落套戲度，然之後反映一啲人性嘅嘢啊，同埋一啲即係而家完曬嘅咁唔好嘅嘢啦，咁大家點樣重新出發呢？咁我哋作咗個故仔嘅，創作咗個故仔嘅，就諗住其實安排咗八月做噶啦，咁到年尾因為停嗰陣咧，咁我哋停曬落嚟咯，因為點解咧？嗱，香港好冇得演啦，已經停咗啦，咁跟住封館啦、封場啦、封曬所有地方啦，咁我就冇得排咯，咁停到上個月至開翻，咁啊開翻咧，咁我就。即刻重組啦！頭先我講嗰個 重組排練啦，即刻 嘣嘣聲哇！ 我都記得你，即係有一晚想約你食飯，你話唔得啊，嗰晚我哋係要排練。 係啊，因為時間好急啦，因為八月而家係四五月啦，咁啊上個月四月啦，五月尾啦，係啦，咁啊四月尾，四月好似四月廿幾號正式開翻嘅， 係啦， 咁我即刻剔翻啲嘢啦，咁啊五月就好忙啊。五月好忙，即系呢个月好忙啦。忙咩咧？哇！个剧本一路写紧嘅，咁但我即刻忙咩咧？系忙同每个演员试妆啦，咁订布景啦、开会啦、工作会议啦。所以你有几次咧？ 呢啲系你的工作嚟嘅，都系你嘅。 系因为我系头嘛， 系、 我系头。咁咧所以有几次你经过我屋企咧，你都喂、我屋企你喺你屋企门口食嘢，咁我又出咗去啦，达志哥哥，一系就开会。一就做嘢，一就因為我除咗我自己嘅嘢啦，咁出面我都有其他工作噶嘛，咁我又要配合翻人哋嗰啲，已經呢個月全部都開始宣傳，咁我又要出席佢哋啲宣傳啦，咁跟住翻嚟屋企又要做自己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月咧好似打仗咁啊，因為又要趕宣傳，我都話啦，兩個月前。我就要做定晒啲嘢，啲宣传出，咁又要开飞房，咁又要买飞，又要做宣传，咁你话啦，咁四月开翻，五六七得翻三个月，我仲要搞剧本去排戏，即系按之前嘅 schedule 去做，咁变咗就真系忙死咗咯。 呢 个 剧系咩？凤凰重生啊？ 呢个系火凤凰。 其實都是讲香港嘅，都系一个政府嘅行为嚟嘅。 系啦，其实二月即系大家都。其实大家都火凤凰咯， 大家都需要系火凤凰， 系需要添咯吓， 飞唔翻起噶啦。 冇错，即系俾正能量，大家都即系面对呢个困境咧，系困难嘅，困难嘅。 我希望中间冇事吓， 系啦， 即系大家大步揽过八月，一定有得睇嘅。 不过我相信咧，都应该冇事嘅，因为嗱，首先我觉得咧，其实香港人都好乖嘅， 系， 其实都算乖嘅，即系。 基本上你话点就点啦， 系啊，因为我觉得 点就点啦，即系我哋不断咁配合噶啦。 同埋咧，可能经过呢两年咧，大家都好自律嘅。嗱，好似譬如我哋一开会咁啦，我哋咧好习惯咧群组度咧，大家会检测先嘅，即系弹出嚟，我今日系OK 噶啦，咁样，咁大家都好守规矩，其实大家都希望同一个目标就系、是。日日有公開， 一人行一步，就件事就香港就會好。 即係總之有公開咧，即係我哋就會守規矩。 嗱，我望住你喺度同你傾偈咧，我點解諗？我諗翻一個我即係我熟悉嘅一個大老官啦，當然係，因為嗰種豪爽啊，係咧，女姐鳳凰女。 哦， 我覺得你有啲似，因為我同佢熟嘅。 系，因为佢个仔同我系好朋友。 我都同阿女姐熟噶。 系， 我嗰阵时 你哋有啲嘢似嘅， 系咩？ 嗰啲一举手一投足噶啲嘢。 哦，佢比较真啦。 系啊， 因为我细个我十几廿岁出道嗰阵时咧，我去三藩市登台嗰阵咧， 系 咁啊，女姐咧就阿女姐好孝顺嘅， 系 佢有个哥哥，我谂你都知嘅， 佢哥哥 坐轮椅嘅，行动唔方便，但系佢每朝早咧。都推哥哥出去飲茶嘅，咁佢見到我咧就會啊，我去過兩次都見到女姐飛去三藩市，佢見到我咧就妹妹，佢叫我哋妹妹嗰陣時，我同阿鄧美玲一齊去嘅走浮，阿妹妹嚟啦，妹妹，你聽日咧要同哥哥要同哥哥飲茶，我邊個哥哥啊？我哥哥咁樣。咁咧就同佢哥哥飲茶嘅，阿女姐係一個好豪爽同埋咧佢好真嘅人，同埋佢好中意佢笑聲嘅，佢即係任何時間佢都哈哈哈哈咁樣笑啊！ 因為你嘅笑容都係咁樣，所以令到我諗起佢。嗱，好，我哋嚟只女姐嘅歌先， okay. 因為亦都係個即係幫一個我一個朋友，咁都係我哋嘅聽眾嚟嘅，喺馬來西亞怡保嘅，咁樣佢就好中意咧係鳳桂欣賞妙了情，咁所以今晚咧我哋就播咧。麦炳明凤凰女唱的经典名曲《凤国恩仇未了情》 好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实施，酒吧酒馆可以重开。有酒吧业界话，预计生意可以恢复到70-80%，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再考虑放宽，俾业界经营至凌晨4:00。香港酒吧业协会理事陈庆表示，现阶段的放宽措施，酒吧可以营业至凌晨2:00，对业界的生意帮助好大。卡拉 OK 今日起亦都可以重开。市民刘先生话，去到卡拉 OK 仍然要戴口罩，觉得唔方便，又认为本港的相关措施放宽步伐太慢。教育局公布最新学校防疫抗疫安排，根据更新指引，幼稚园和中小学的所有学生都可以出席毕业礼。中小学如果安排学生参与必须除口罩的表演活动，有关学生要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中小学和幼稚园亦都可以安排学生在星期六进行半日不用除低口罩的非学术性课外活动，例如是音乐或者体育活动、校队训练等。至于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安排，教育局认为有助学校把关，要维持至到6月下旬。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庄慧敏同一名骨科医生涉嫌在超市偷食物，包括刺身和生果等，总值大约1600元，两个人被控一项盗窃罪。医管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说，有关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医管局没有补充。两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押后至到8月11日再讯。被告获准以500元保释外出。两名被告分别是48岁的庄慧敏和47岁骨科医生赵明宇。庄慧敏负责感染及应急事务，曾经代表医管局出席疫情记者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210点，跌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7，日元127.39，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1，人民币6.717。英镑兑美元1.251，欧元兑美元1.059，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8.28美元，卖出1,849.7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这一行有很多我都爱，都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累很刺激的，有时的东西有时很难顶的，或者是很瘀的。觉得人生可以早点经历这些东西，即是无悔咯。 经历高低20年，他是关心妍， 即可能因为他这样去做而令我更加知道，哇，我要怎样行事为人呢？今天可以做到杰出义工，做到杰青，有自己的慈善机构，是一个咒助，但同时间都是一个祝福咯。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mwc.org.hk。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近年多咗末期病人选择在家离世， 到底成个流程系点样做嘅呢？对病人同家属又有咩好处呢？ 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嚟业界人士，由临终嘅医疗照护去到离世之后嘅安排，一一为大家介绍。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翻阅黄日嘉嘅《细说心语》啊，里边另一篇精警嘅心理散文嚟观照生命故事嘅奇特，好等我哋观照现实嘅人生，寻找我哋生命嘅道路。文章系写《战争与和平》呢本书嘅作者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喺佢嘅巨著嘅《拔》里面，佢描写一对佢认为系理想嘅夫妇，系美满嘅婚姻。 女嘅喺婚前系个爱打扮、爱卖俏嘅女郎，但系喺婚后就洗尽圆滑，抛弃一切社交活动，深居简出，专心一意咁样相夫教子，并且学会对丈夫吃醋。男嘅喺婚前亦都有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但系婚后亦都放弃咗呢啲朋友，而全部心力放喺家庭同埋维系家庭生存嘅事业上面。呢啲系所谓闭锁式嘅婚姻，情丝万缕，为嘅系将挚爱嘅人绑喺自己身边。 黄日嘉话：将挚爱嘅人绑喺自己身边，佢严重妨碍咗夫妻两人嘅人格成长。而托尔斯泰嘅婚姻并不如意，当佢向妻子求婚嘅时候，佢已经是34岁嘅花花公子，娶嘅竟然是年华18嘅美丽少女。为咗向佢坦白，托尔斯泰将评述佢自己过去荒唐岁月嘅日记交咗俾佢。少女睇咗之后，当然不胜惊讶同埋诧异啦。但是最后他仍然决定嫁给托尔斯泰。 婚后大文豪的妻子为他生了13个孩子，亦都为他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手抄了7次。然而他俩的婚姻生活却是互相折磨。婚后的爱人从热恋时候令人心碎的少女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恶妻，令托尔斯泰不得安宁。大文豪的晚年就在一次避开妻子的吵闹而离家出走，在一个严寒的冬夜因急性肺炎而离世。 托尔斯泰的婚姻又是另一个生命的启示。作者读了托尔斯泰的故事，深入了他的观点。情丝万缕，世界上只有将自己两个人绑在一起，闭锁了其他的人生内容。看来这段婚姻未必叫人厌羡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细说心语》，作者黄日嘉，由野我出版社出版。 她是朋辈支援员 Rachel， 因为读书压力而患上了思觉失调，后来就去参与一些义工的服务。因为我们朋辈支援员的工作都会打电话去关心会员，打了好几次都没有人听，很少的一个电话，原来其实没有想过就是这样就救了她一命。 想听更多她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当拿破仑去到金字塔的时候，个金字塔其实是见不到的。 他是不是真的打烂了那个狮身人面像块面呢？ 应该不关他事。 我记得我去开罗那时候，就导游就跟大家说你已经到了金字塔。 真的被一些浪漫的声音占了底去。 一啲都不浪漫，因为去到就好像去到观塘那样。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十一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同咧粤剧名伶韦俊辉咧，我哋头先嗰两节就讲咗疫情嘅痛苦嘅经验啦，咁啊同埋疫情之后都要面向将来，面向明天系点样如何做只火凤凰重新起步起飞。嗱好啦，講完呢啲之後咧，咁我諗咧好多聽眾咧都有興趣啊，即係雖然都聽過大家講過或者睇過即係報道啦，以前咁咧，但係再重温下都係好好，即係好好嘅一件事情嚟嘅。嗱，你咧其實係點樣入行嘅咧？即係畢竟咧，即係你同我一樣啦，你係錦田，我係平山啦。 嗯， 咁平山都係錦田分支出嚟嘅啦，我哋姓鄧啦。 嗯， 咁姓鄧嘅人咧，即係你話佢係咪好富裕、好大嘅地主？又未至於，唔係個個都係，即咁多人，邊係個個都輪到？邊輪到你個個大地主啊？ 仲有一樣嘢喎，就話咧，佢哋成日話：，唉，你嘅大地主嘛，喂，我屋企點大地主都唔關我事啊，達哥哥，你知女冇份噶嘛？ 咁咧，即唔係嘅，即其實咧，即每一家都有唔同嘅事。不過，即你話因為始終咧，我哋都係有间有瓦遮头有屋住，你话即系三餐温饱读书系有嘅，细个咁咧，但系亦都即系我哋都背负住好多传统咯，即系家族嘅传统啊，各方面啊啲嘢咁啊，即系你屋企有钱冇钱都好啦，你都要背负住啲传统噶啦。 系啊， 咁即系你爸爸点解会俾你入行咧？即系做 唔俾噶，争取噶。 点样唔俾法啊？点样 啊？真係唔俾，因為嗰陣時咧係我媽媽、我媽咪啦，同埋我外婆中意睇大戲嘅啫噃。係咁啊，因為同埋嗰陣時咧就冇咁多節目嘅，咁又冇咁多而家咁多選擇啦。屋企嗰個仲係黑白電視，睇親嘅都係粵語長片。扭開電視機，一定係任建輝，一定係星哥林家聲噶啦，即係飲姐先姐啊！再嚟啲啊，就可能係其他嘅藝人啊咁樣，咁即係好有知名度嗰啲。咁我哋由細到大都係睇粵曲粵劇長大嘅，即係陪住我哋嘅。頭先啲經典金曲啊，陪住我哋長大。咁一路耳濡目染，就覺得啊，以前中意睇大戲，因為咧去到戲棚有嘢食。 係 係啦，咁所以 我咧就係咁嘅。我粵劇咧就係細個嗰陣時咧係香港電台嘅， 係啊， 晏晝咧就係播粵劇嘅。係 啊 係 啊。 咁我就覺得一播粵劇嘅時候咧，就我瞓晏覺嘅時間咧，感覺就係。咁呢个系我对粤剧嘅感觉啦。咁当然啦，我哋细个嗰阵时，好似头先话啲神功戏啊咁啦， 系啊， 神功戏十年打照，即系你不断好多嗱，十年打照咧，元朗完咗下村，下村完咗锦田，又跟住即系好多唔同嘅村都有，一定有十年打照咧。 好好玩咯， 我爷又会去睇啦，咁咧就时跟阿爷去睇，咁有时咧系自己啲亲戚嘅咧，咁预张床俾你，咁咧就 系啊系啊， 即系阿嫲阿妈去睇咧，咁带埋我哋去咁。但对我细佬哥嚟讲咧，即系我真系唔识欣赏睇上面，即系舞台上面啲戏。咁我係會去買嘢食啦， 係啦， 同埋個舞台前面好笑嘅，即係嗱，即係佢喺一個舞台做緊戲，但係一個大笪地嚟嘅， 係啊係啊， 賣啲劍啊，記唔記得 啊？係啊係啊， 我嗰陣時即係男仔嘅賣劍，我中意賣劍啊咁啦。咁我最記得咧，即係我哋走埋去玩啊嘛，細路仔咁走埋個舞台前面玩，咁佢上面係做緊戲嗰啲咧，咁你知道啦，即係有梅香，咁亦都有啲士兵都即係唔使开声，啲士兵拎住把刀咁啊，蹦蹦噔噔咁就行到呢度，行嗰边咁啦。咁啊，佢哋喺度作定个势嘅时候咧，咁我哋细佬哥就下边度玩啊，拎把剑咧系怼人。咁我最记得咧，因为佢即系其实佢哋都好细个嘅，嗰啲肯定嗰啲演员即系啲大老官啲徒弟啊，咁十零岁嘅都系。咁啊就喺度同我哋即系望翻住我，好记得嘅呢个印象咧，系即系。喺度玩鬼念啊，啊，即系睁眼啊，即系都系好好笑咯。咁啊，仲系有时摸下摸，又摸咗后台，摸咗后台，哇，咁多啲衣箱，咁多嘢咁咧。因为你细佬哥冇人理你，你个忙到不得了，咁咪就冇咗，即系入咗去咧，就去喺度玩嘅。咁呢个系我即系对粤剧嘅印象就好深刻咯。其实系 我哋就比较神秘啲，我哋因为我家族咧就冇人做大戏嘅， 冇啊！其实 系啊， 你好啲噶啦，因为在之前嗰代咧，以前啲人就话成戏不成人， 系啊， 成人不成戏， 系啊， 所以好多呢啲大老官啊，定点啦，即系几代，即系有亲戚关系嗰啲咧，系一定系几个地方嚟嘅啫，咁肯定嗰啲地方咧，即系佢哋有即系做戏嘅传统啊，所以咧都系来来去去嗰啲亲戚啊，譬如好似阿飲姐咁樣，同阿尤敏佢爸爸白居榮啊嗰啲咁樣，即係佢哋係有親戚關係嘅，個個都唔係你。 即係你同佢有關係，佢同你有關係。即係來來去咧，都嗰幾條村 嘅 喎，其實係、 我就冇嘅，我屋企冇人做大戲嘅。咁、爸爸就真係咧係嗰種都係比較傳統思想嚇、啊，即係你最好讀書，即係無端端即係做咩戲啊咁啦，即係講幾十年前。咁當時嚟講就係、是、得我媽咪會支持啦，我婆會支持啦，哇幾好啊，做戲喎、啊，咁即係佢中意睇大戲啊嘛，咁。我就比較幸運嘅，我出道嗰陣時咧就唔使話做梅香啊，企喺側邊啊，或者俾師傅打嗰只嘅。 即係打出你五六年先至開始俾你即係 冇 噶 啦。嗰陣時我入行嗰陣時，我係經百和粵劇學院嘅，係正式學院。 正式讀書入去係 啦，正式學院學院派嘅，即係你入到學院教曬你噶啦，咁你自己學曬啲嘢就出去啦咁樣。 同你同期有邊啲人咧入去百和會館嘅？ 同我同期啊有而家最近出翻嚟做嘅莊遠先啦，咁啊有廖國森啦，我哋嘅大師兄啦，咁啊亦都有鄺明輝啊嚇，咁佢係第二屆嘅，咁啊鄧美玲啦嚇，我第一屆鄧美玲第二屆啦，咁啊 鄧美玲喺邊度嘅咧？ 鄧美玲都係百和粵劇學院的。 唔係，我知道即係佢邊度鄉下嘅係，唔係元朗。 咁啊唔係元朗，佢同我哋感情冇關係嘅，不過佢姓鄧嚇。咁、但係同姓三分親啦。咁其實都出咗好多人嘅百和粵劇學院。咁因為當年咧係全香港咧係得一間粵劇學院嘅啫，係得一間嘅啫。咁啊，但係後期咧就開始好多間啦，即係正式好正統嘅訓練啦。因為以前咧好難入。戏行噶，你真系要拜师啦， 好多关 系，系好多关系啦。我记得嗰阵时候我未有百和粤剧学院，就系我已经好中意，我十一二岁已经跟我外婆，我外婆佢住喺粉岭噶嘛，咁佢又话识得啲人啊，识得啲老官啊，你嗌我嗌我婆带我去啦，我要拜师啊，我要学戏啊，咁啊，终于去到十三四岁嗰阵时咧，就已经有呢个百和粤剧学院出现，咁我哋咪去投考咯。去考噶嘛，考到翻嚟，但系爸爸唔俾噶，因为我哋始终乡下，保守啦，咁爸爸惊我哋学坏啦，同埋即系惊我有失祖宗啊，即、就、系、是、面子啦吓，即系、就是、你唔得噶咁样。咁我仲记得当时百和有啲主办人啦，咁样仲打电话去，即系我考咗入去噶啦，学咗一轮噶啦，但系俾爸爸知道反对啊，咁啊仲打电话去我屋企，即系同我爸爸讲，同我妈妈讲，我会担保佢唔会学坏嘅，你就交俾我哋啦，咁嗰阵时都几好噶，我重点培训嗰阵时都系啊，咁啊有几个去担保我嘅，咁啊因为嗰阵时我都系细个嘅。我都系即系十四五岁嘅嗰阵时都，咁啊变咗咧就好啦，有个担保人，咁就批准我去学啦。 即系你学嘅咧，唔系净系舞台嘅嘢啦，因为你十四五岁咧，你都要读书噶，因为你 要读书， 你 一边读书咯， 你唔够即系识唔够字嘅话咧，咁你睇唔到剧本。 咁啊一边读书就一边学戏咯，咁啊但系学到一年到咧都唔读啦，唉唔读啦，我中意做戏，我全身投入啊，因为其实咧学戏咧好多嘢学噶， 当然系啦， 即系你咧一谂住去学几个钟唔得噶，我哋嗰阵时咧系我朝早十点咧去到学到夜晚六点咧，我就翻屋企嘅。吓、 哦， 好多嘢学嘅，系日日、哦，即系除咗礼拜六礼拜啦，咁一至五学足，好似读书咁啊，读书都分上下昼啊。但系我哋嗰阵时真系全日嘅，好多嘢练嘅，好多嘢。 喺边度翻学啊？嗰阵时？ 嗰阵时喺呢个亚加老街百和粤剧学院喺亚加老街。 咁即系你要喺锦田坐五十一号，如果我冇记错。就去九龙或者荃湾， 我嗰阵时就坐上水， 哦上水又 去搭火车嗰啲咧，仲、要咧好古老嗰只火车咧，卜卜嗰啲系咩？卜嗰啲咧， 一个呢个狮子山嘅隧道拉翻啲枪落嚟嗰啲系啊， 系啊，我好好笑啊！我哋真系经过咁样样噶，咁啊跟住去到火车站，去到旺角火车站啦，咁啊行过对面马路就 系 咯，吓咁样咯，咁就如是者喺嗰度嗱，其实嗰阵时咧，而家学戏咧就幸福啦，又有剧场，几千尺剧场，哇三千尺，有冷气，冷气我又唔中意噶，我当运动，我哋练功唔开冷气噶，吓、 okay ， 因为我觉得咁样只可以练到嘢啊嘛， 因为你开冷气啲啦，啲汗水 水會吸翻轉頭， 係嘛？咁我哋通常唔開冷氣，咁但有佢哋而家練功啊，真係開冷氣啦。咁啊又有鏡啦，咁啊又有張毯好靚咧，地氈好靚啦。我又有榻榻米啦，搭嗰陣時榻榻米嗰陣時我哋冇噶。喺我記得亞加老街就係嗰陣時阿方姐、方艷芬、方姐捐出嚟嘅，係啊嗰度。咁中間仲要有條大圓柱，佢唔知得千尺到啦，中間仲要有個柱噶。我最記得我哋咧走圓台咧，就朝二十個晚二十個走圓台，圍住佢個柱嗰度走，咁啊真係雲咁滯，因為好細嘅啫嘛地方。拋槍咧又要踎低少少嚟拋，因為個樓底矮啊嘛。咁啊又要踎低少少嚟拋，邊有由而家咁開心啊拋得，哇又幾高，一啲槍咧越高咧。你落嚟就接得越準噶嘛？你越矮咧，你就冇得 接到咁。咁你接唔到時間？ 扮矮仔咧，扮矮仔嚟拋咯。咁啊變咗個頂咧，俾我哋打嘢打到花曬噶啦。咁啊地下張毯咧，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學院咧就冇榻榻米俾我哋嘅。咁我哋幾個同學咧，達到腰骨都痛，唉，不如夾錢買張棉胎啦。就買張棉胎嚟到搭，搭到個棉胎咧，一年咧搭到個棉胎穿咗窿嘅。 哇！咁犀利。 係啊，即係直情，但係我哋好開心嘅。我哋拎出嚟嗰陣時冇相機啊，即係如果有相機就好影。喂，睇下穿咗窿，穿咗窿即係證明我哋勤力。 功力落去。 冇錯啦，仲有啊，我哋唔搭棉胎咧，就拎起佢咧就搭四隻角。嗰陣時咧，我哋叫搶背啦，呢隻角東南西北咁，即係四隻角搶勻曬啦。嗰四隻角咧。是滑捋捋的，那些地毡的毛呢被我们铲晒滑捋捋的，那些上到来，咦，为什么这四只角呢特别滑的呢？是因为我们日日抢背咯。 当时你们同班有多少人？ 同班十个左右。 最后留下呢？ 到最后留下一两个左 右。即是一班十零个开始。 是啊。 几耐啊，即是学到几耐得回一两个。 其实一毕业了跟住再。 几年毕业啊几年。 我哋嗰时好似唔知两年毕业嘅。咁毕咗业我哋有几个譬如好似资质好啲嘅咁。師傅又不想嘥嘅，嗰陣時有任大芬師傅啦，咁又不想嘥我哋，浪費我哋，畢咗業即係失業啦，冇嘢做，咁就同埋兩年都學唔夠嘢嘅，咁於是乎咧就私底下咧又唔收我哋學費，就私底下再教我哋，咁就如是者咧都學咗六年嘅，六年嘅係不停 咁啦。嗰六年演有冇演出機會咧？ 少咯。少咯， 哇！即系头尾加埋八年噶喎，其实 系啊系啊，但系嗰阵时冇咁幸福啊，都话而家好幸福咯。嗰阵时我哋要揞钱，自己要夹够钱嚟到一年至得做嗰两三日嘅啫。嗰阵时仲系市政局啊嘛， 系 仲系好似系区唔知咩市政局咁嘅，我哋要申请，好似申请啊咁，只批你一两场啊咁做，咁我哋啲同学咪做咯。咁啊，所以讲翻琴姐啦，琴姐嗰阵时就预支啲钱俾我哋做咯。 咁好嘢，点解琴姐要预支俾你哋咧？ 系因为佢系院长啊。 哦，OK。 佢院长咁，佢话：哎呀，你哋咁惨，上嚟我度，我就帮我哋，因为通常啦，我哋接咗啲戏咧，做完晒就有钱收噶嘛。咁但之前要俾钱噶嘛。咁之前嗰啲 阿琴姐 就 话 系啊，上嚟啦。咁记得嗰阵时候我同另外一个同学楚令欣啊，楚令欣唔知道有冇听紧啊？就是、我同佢两个负责攞钱嘅。一开班咧就又去琴姐度啦，打翻俾琴姐，我哋开班啦咁样。阿琴姐上嚟啦，咁啊上嚟攞票咯。咁啊开几万人，嗰阵时几万好犀利噶啦，开两万几蚊 啊！ 嗰阵时仲要喺银行有息噶， 简直去买楼啦，拎住两万几人去。 嗰阵时有息噶嘛，摆银行，咁啊琴姐攞出嚟， 我要息都得噶以前。 我哋要一个月之后就俾翻琴姐噶嘛，咁所以琴姐系好好噶，我哋恩师嚟噶。 而家仲有冇噶百和呢个学校？這個、 有，而家都有， 仲有學生去 嘅。有，而家有。 咁、太好啦，咁樣即係喺邊度？佢而家邊度上堂咧？唔係 而家應該喺呢個花園街嗰邊啊。呢、這個嗰個粵劇學院係搬咗去呢、這個花園街嗰邊、 okay. 有間粵劇學院嘅嚇，換咗咁嗰度好大啦。 哦， 嗰度好大啊。 咁就好嘢啦。嗰度政府有資助嘅嗰啲係。 唔系啊，私人嘅系阿百和嘅都系，咁、其实都系阿方姐之前捐落嚟嘅转变到而家嘅学院咯，吓、 佢真系好， 因为佢捐咗第一间， 吓 佢捐咗第一间嘅会址啊嘛， 系， 咁跟住就 将第一间就换啦， 吓换咗越换越大咯， 哦太好啦，咁样吓，咪都要即系你哋。 是管理的人懂得这样做， 是 的，即是都有那个心呢，是将粤剧一路传承下去咯，是 的，是的，是的。 嗱，我哋时间差不多啦，咁我好期待紧。嗱，我哋大家都要 touch wood， 系啦，八月嗰阵时咧， 顺利嘅，一定 系啦，睇虎凤凰。咁我都希望咧，即系香港红就有机会再睇啦。我哋 会啊，会顺延到出年。 即系阿Jo陈善之嘅 又系出年， 都希望我哋陆续能够睇得翻咯。其实仲有几个剧咧，我都有朋友约我去睇，咁中间睇唔到嘅，咁我都即系我其实我唔系粤剧发烧友，但我都。我是支持的，我即系我系我都 enjoy 睇嘅，其实。 但系今次我哋呢个火凤凰系一个魔幻嘅音乐剧嚟嘅，吓、 哦、 戏曲就占30%，系啊 3D 嘅，系啊 OK 嘅。 好 吓， 系啦，咁我哋咧就差唔多啦，今晚就快就12点啦。咁啊，多谢韦俊辉参与我哋今晚一齐分享咧舞台面对疫情嘅无奈。听晚星期五晚咧就有黄仲远、张志坤教授、陈浩辉博士。同大家分享人類與腦神經科學。好啦，十二點新聞之後咧，嗱我望到基哥啦，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唔好離開香港第電台第一台，陣間咧就聽基哥嘅好歌。多謝韋俊輝輝輝。OK， 大家最後嚟一隻歌咧，就係阿韋俊輝唱嘅《九天玄女羽化登仙》。 係好。 好 ，OK， 拜 拜。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与本台立场无关。 Thank you.